环节，我们有信心把项目打造成外滩历史建筑保护更新的新标杆，手拉手做公益。 北京时间20:00，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100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元，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影壁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观点碰撞，思维交融，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人类级的一个临界点， 难点被攻克了就会成为亮点。 意见纷呈，思想荟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属于散养这种类型。 你做父母，小学的一年级你是守门员，到了高年级你就是啦啦队，到了初中顶多能做观众。 博采众长，开听有益。 上海这个城市一直是沧海桑田的巨变， 我们的岁月静好不就是有他们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着吗？ 海上畅谈，一起聆听智慧的声音。 各位好，我是邢畅。今天的海上畅谈播出的呢，是由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的初心讲堂系列。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6讲，争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与党的20大代表对谈。党的20大日前胜利闭幕，回顾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上海如何在20大精神指引之下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踔厉奋发，团结奋斗，争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海上畅谈联合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初心讲堂，邀请3位党代表：闵行区新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平，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朱兰，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白龙岗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车间主任杨旭雷一起对话。好，来到我们这次对话的现场，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序厅，一起来认识3位党代表，听听他们参加20大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思考。让我们进入到这次对话的现场。欢迎3位党代表，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党员代表在初心讲堂里一起聆听，一起分享啊。3位啊，简单的向我们的各位介绍一下你们好吗？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语让我们一下子先了解3位？朱兰医生。 好的，我是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全科医生。秦老师说让一句话来描述，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我们千家万户的健康守门人。也就是居民的医生朋友和健康伙伴。 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啊，你们都和自己的家庭医生签约了吗？来，张书记。 秦畅老师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我们闵行超大型的一个社区，康城社区。那么用一句话来代表我的身份，那我就是美好社区的合伙人，在超大社区已经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时间。 3.6万人啊。 对，是。 张书记去全国比较过吗？还有你这么规模大的社区吗？ 应该说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呢？我们3.6万人的社区内部是没有围墙的。 有的社区虽大，但它可以分割成小社区若干个，你这是完全在地理空间上是合在一起的。各位了解康城吗？你们记不记得在今年的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到了在康城社区他们就像开运动会一样， 不同单元的人扛着不同的牌子，非常有序地进行全院的核酸检测。那个时候我们都在想啊，这个社区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怎么那么团结，那么有序呀？3600人组织起来都难，更何况是36000人。第三位代表杨旭雷代表哈， 秦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杨旭雷，来自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白龙港污水处理厂。 好长啊。 对，很长很长。 白龙港在哪儿啊？ 在长江边上和庆地区，非常遥远。 浦东的和庆镇。 和庆镇那边，就是浦东机场的北面这边。就是、其实我们污水处理厂因为都是造在非常边上的嘛，就是我们像我家离白龙港厂很远，我每天都要将近120公里在路上。然后其实我还不算最远的，我们还有比我更远的，在住在金山南下的也有。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话，我觉得就是城市水环境的守护者。 水环境的守护者。前两天杨代表一定知道啊，有一天晚上大家特别担心上海的自来水出问题，纷纷抢水。我看到我朋友圈里所有跟水务有关的人全部站出来说，各位不可能的。 对对对，没有问题，要相信我们上海城投水务。而且前朝年年都有我们的，比如说青草沙水库，它是能够在不进水的情况下60天能够完全能够满足我们上海的这样的用水的这样的需求。 哎，我就是把这句话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 对，没错， 即使有闲潮来，青草沙可以供咱们上海人喝60天的自来水都没问题。 对, 对没错。所以说相信我们没有问题。 你看啊，他们三个人做的工作是不是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这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党代表里啊，有这样的一些跟我们最为息息相关的人，代表我们的各个行业，代表我们各种各样的群体，代表我们各种各样的声音，代表他们在基层的思考实践，一起在全国的党的最高的大会上去讨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我特别想请三位代表谈谈看啊，有哪些细节是我们光看视频也看不到的，独有的属于你们在现场的感受。朱医生。 其实刚刚在这个访谈正式开始之前，在休息室秦老师就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就是总书记在他做报告的时候，感觉全场的代表都非常认真，聚精会神，还有很多代表拿着笔在旁边写写画画。然后秦老师问 你写了吗？ 对，他问我你写了吗，你写了些什么。我说写了，写了很多。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总书记在报告的有一部分讲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守江山打江山，其实守的是老百姓的心。总书记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现场也是爆发出特别热烈的掌声。我当时在旁边画了个五角星，然后写了几个字，6年名列第一。然后秦老师问我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上海市有一个就是十大服务行业的第三方满意度测评，而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已经连续6年名列第一。对，这是让我作为就是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我是最最觉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家庭医生就在老百姓身边，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服务的职责是和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 对 对， 而且你想想看啊，我们上海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老年人身边有没有一个能够让他们信任的医院，有没有一位能让他们信任的医生，其实就跟他的最切身的幸福不幸福、安全不安全有直接的关系。 是的，就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就是一切要以人民为中心。所以我做标记了。 哎，也会画问号吧？会画问号吗，张书记？ 也会。 你还看到了什么感受？ 我在现场的话呢，还能看到在整个大会堂当中，各类代表，特别是我们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这些代表在大会堂，对我来讲是蛮有触动的，也非常感动的。我们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参加这样的一场盛会。 哎，我们在电视屏幕里也看到了，甚至有一些那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的服装特别的绚丽。 对，特别漂亮。 各族人民在一起。杨代表是 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吗？ 我是第二次。 哦， 之前是2020年的时候，我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时候进入，是第二次进入，但是心情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怎么说，让我也是激情的澎湃。因为我觉得全国劳模的时候，我觉得是对过去的一种认可，我觉得这次是更大的是有一个责任在肩。 嗯， 然后让我记忆的非常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这一个座位号。 嗯， 我是前五区11排37座。 前五区， 对， 大会堂的最前排。 最前排，我的坐的位置其实离我们总书记发言的演讲席其实非常近，估摸了一下，大概也就20米左右。 啊， 能够在现场， 有点像我们就在一个房间里了。 对对对，非常的近，在现场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聆听我们总书记讲话，真的是让我也是倍感的非常的振奋。 嗯， 尤其是当总书记整个报告的话，全场是32次掌声嘛。其中两次最响亮的，一次就讲到祖国统一， 对， 祖国统一；另外一次就是讲到生态文明建设。因为作为我是从食物水污泥处理行业的这样一份工作的人来说，也是跟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息息相关的。 嗯， 所以当听到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真的是让我也是激情澎湃， 嗯， 是非常的热血沸腾。 而且就在你们今年去北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那天，好像晚霞特别美。 嗯，对， 我也看到我朋友圈里有党代表也发了北京的那天的天空也特别的晴朗啊。我们说水晶天越来越多了，其实跟我们的空气的能见度，跟我们整体的生态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 是的是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身边的这些变化的时候呢，其实都会联想到这次党代会报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叫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我觉得我们是梳理过去十年我们究竟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就，同时我们未来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担负什么样的使命和任务，我们由这些使命和任务做出怎样大的部署。看我们整个这次党代会的15个章节，特别想来跟三位讨论一下伟大变革这一个章节。我相信你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一定一幕幕的画卷出现在脑海里，尤其是张书记。我记得我刚刚认识张书记的时候，张书记应该是最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康城不断的被投诉，我们媒体经常要找到康城，你们怎么又出现这个乱子了，12345热线康城什么时候才能下线啊。那个时候居民找到你也几乎都是板着面孔，没有好气啊。当你5年后啊站在人民大会堂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可能张代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在现场啊，就是特别是在总书记的报告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结合这个报告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触。就像秦昌老师刚刚向大家介绍的曾经的这个康城，就我刚刚去的时候也是那样，这个居民肯定要找你，因为你是组织的同志，他不找你找谁，然后反映各种问题，他是希望能够通过你这个层面能够去协调解决。所以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刚到康城的时候，就有一个事情一直触动到我，刺痛到我们的心，是什么呢？就一个年轻的业主，他开着车子往小区外面，车子开出去了，他刚刚出小区，我就看到一个细节，他就把我们当时康城停车证他就偷偷的就把它藏起来了。然后我就主动上前，我说你大概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住在康城。 对，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设身处地的考虑，就老百姓在这样的一个大家认为这个社区没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事实上自己也是感同身受的。 嗯，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去解决安全。 你看那个时候康城是一盘散沙，群租也多， 是， 而且各种各样的社会治安问题也多。 是 到了你们今年36000人， 嗯， 可以一起大家协同合作， 嗯， 把我们社区自己的事情做好， 嗯， 那么井然有序， 嗯， 真的不敢相信啊。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是离群众最近的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那我们的党组织就是要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就我们还是一直坚持问题导向，包括未来我们还会坚持问题导向。因为我们在社区当中，我们知道社区当中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小事 或者是一些大事， 我没问题不来找你。 对，发生问题不可怕，我们作为基层的社区工作者，当这些问题找到你的时候，或者你在主动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用什么办法去解决，我们能够盘活社区当中什么样的资源，这是我们现在在思考也是在实践的。 所以我们能不断地看到变化，并且成为这个变化的参与者。朱兰我认识好像也恰恰也是五六年的时间了，不过朱兰在做社区医生的时候，我真的是佩服他，因为他所在那个社区很老啊。我去观察过朱兰的工作，就是你每天跟耳朵背看不太清楚，然后呢也说不太清楚，就是每天要跟大量的这样的老人打交道，而且随着你的健康服务做得越好，可能你服务的老年人的年龄会越长，哎，随着你的这个服务群体的不断的也深度老龄化。不过我最近听说他们可高兴呢，说你去了北京之后，连你的这个服务的这些这个我们的社区的老人们都觉得跟你一起很骄傲。 是的，特别的开心。其实不单单是我回来以后，在我去之前，当我们上海那天正式发布我们上海参加党的二十大的73名代表的时候，他们从电视上面从报纸上面看到我的名字，激动得不得了，有的当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哎呀朱医生我们太高兴了，看到你的名字 了，你要去北京开会了。 对的，还有的呢就第二天到我的诊室来找我，哎呀朱医生我昨天我老伴开心死了，跟我说哎呀你快来看快来看朱医生。那么包括这次回来以后也是，就在昨天上午在我的诊室，哎呀好多老病人都来了，说朱医生我们蔡宁回来了，然后过来都是激动得不行，说开会的那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们天天在电视上找你啊，然后问我朱医生，您是不是开幕式上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我好显眼， 粉红色的吗？ 没错，对的，因为平时的话很少会穿这么鲜艳颜色的衣服啊。那么这次也是为了党代会特意去准备的。 哎，你跟你的病人的这种关系啊，就慢慢的现在已经有家人感了，是吗？ 是的， 之前我一直会讲，我们家庭医生给自己的定位就应该是我们说居民的医生朋友和健康伙伴。上海推进家庭医生制服务10年来啊，到现在我觉得大家真的就像秦昌老师讲的一样，我们跟很多居民之间的关系真的就像家人一样。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路前行的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你记不记得当初刚做家庭医生的时候，为那个签约率着急呀、 啊、真的着急、啊、 人家不信任，说这家庭医生他能干什么，估计都是那些去不了三甲医院水平不行的医生才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来，我可不信任他们，我要看病就去三甲，这是当年的一个困局。可以说 对的，之前其实真的有很多记者媒体的记者采访我，也问到您同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当时我所在的区级医院转制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后，我为什么不选择继续做一名专科医生，我原来是搞心内方向的，而是要选择留在社区做一名全科医生。因为秦老师您知道那个时候10多年前的全科医生跟现在还不一样。 对， 我当时就回答我说，其实在我看来，如果说三级医院的专科医生是在下游救治落水者上岸，那么我们社区全科医生的责任就是在上游逐坝值守，从源头上阻止人落水。那么在我看来，防和治同样重要，我们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都是非常密切，我们每个人都是密不可少的。就像这次总书记在报告当中反复提到的，这样的就是要做好这样的有医防融合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服务。 但10年前说说容易啊，我在上游救你，可是大家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大家是对你怀疑的，是打问号的，你真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吗？所以必须有以朱兰为代表的这样的真正的健康守门人，花10年之功不断地在基层去让大家信任，让大家看到变化，让大家看到朱兰医生的家庭医生团队们是对我的健康有好处的。我就记得上次我跟朱兰聊的时候，朱兰告诉我说，我们怎么让基层的人们知道什么叫慢性病，慢性病怎么用药，就用药这一个环节，如果让大家都能够进入到一个科学领域得到指导，其实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对的，包括秦昌老师刚刚有讲到了，现在很多老年人可能他的健康知识不一定那么的丰富，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其实我一直提的就是在我们团队当中也是这样做的，就4个多一点， 多想一点，多问一点，多说一点，多帮一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全科医生多花一点时间，多跟他交流一下，多叮嘱一下，其实这些细节管理就可以使我们的老百姓从当中受益很多 啊。我上次啊还碰到过一位好年轻的家庭医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他说秦畅，我这么多年来做了十多年家庭医生的品位，是家庭医生我们本身也是一味药，他说我其实是病人的安慰剂，他说很多老年人其实没有生病，可他就是不舒服，他来找到你，见到你，跟你聊聊天他就好了。 这话感觉好熟悉啊，很多居民在这边诊室里面都会跟我们讲，哎呀，我们到诊室来看到我们的家庭医生，看到你们用这么好的，这么有亲和力的服务，这么耐心的跟我去解释去讲解，我感觉自己的病都已经好了一半。 如果我们每个家庭医生都能够成为加引号的药啊，那我们整个的公共资源哈、啊、能够效率多高啊。 听见丰富， 听见多元， 听见独到， 听见真诚， 听见思考， 听见观点， 听见努力， 听见力量。 海上畅谈广播讲坛， 和你一起聆听。 党的二十大日前胜利闭幕，回顾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上海如何在二十大精神指引之下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踔厉奋发，团结奋斗，争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海上畅谈联合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初心讲堂，邀请三位党代表，闵行区新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平，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朱兰，上海城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白龙岗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车间主任杨旭雷一起对话。 赶快来听听这个旭雷的哈，杨代表作为一个，其实我们是看到水清背后的那个工作者，我们确实还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能够让上海的自来水在不断提升的那些标准当中达到并超越。 我想污水，我从事的污水污泥处理这个工作来说嘛、嗯、可能我们都是比较在偏远的地区， 嗯， 可能有很多老百姓并不一定很熟悉很了解我们污水处理这个工作、 嗯、 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工作其实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 那么如果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形容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的话，就好比是一个微生物的动物园。 微生物的动物园， 对，我们是利用微生物驯化微生物，通过微生物把污水中的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分解。 嗯， 那么分解完以后的干净的水就再排放到江河湖海中。 您看啊，这两年为什么我们的自来水的指标会越来越好？ 嗯，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 对对对， 它根本不是说我在清扫沙能沉淀两个月，这个水就更好了。 对对， 包括你的污水处理。 对对对，我们是利用微生物嘛，微生物在我们专业术语上面来说，就是称为叫活性污泥。那么这个活性污泥呢，它也会有生老病死啊这种情况有，也需要定期的来进行排放，然后达到整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平衡。 嗯， 那么我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部分的污泥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理处置。 嗯， 其实我们污泥处理的话，也就是在这个十年里面快速的发展起来的。 嗯， 其实十年前我们的污泥处理主要的是以离心脱水、土地填埋为主，那么也是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 嗯， 就是在这个十年里面，我们像引进了一些比如说污泥消化、污泥干化、污泥焚烧等一些技术，那么也是彻底的解决了这部分的问题。而且我们在污水处理的整个一个过程中， 嗯， 其实它不单单只是处理污泥，它还是一个能源回收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的污泥消化，我们采用的是中温厌氧消化的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它能够产生大量沼气，那么这个沼气可以作用于我们后续的一些工艺里面去。 嗯， 像我们的污泥焚烧，它是能够大量的把这个污泥的能够浓缩，体积会缩小，然后呢，而且我们目前的这个污泥采焚烧后的最终产物全部得到资源化利用，作为就是建筑材料的原材料。而且污泥焚烧的过程中，它还会产生大量的蒸汽。 嗯， 那么这个蒸汽再作用于我们前道工序的干化 解决了它一个能源的 自身就循环了， 对对对，循环。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工艺是非常绿色循环的这样一个工艺，也是符合我们现在双碳的这个目标的这个要求的。 哎，杨代表，以后有机会咱们专门就对污泥处理得做一档科普。我真的这十来年还真没采访过 污泥 处理的， 对对对， 背后的处理工艺啊， 对 对, 对， 发生了怎样的突飞猛变？因为太重要，你想黄浦江、苏州河每年其实都要清淤， 对， 还有我们大量的污水管排出的这些污水，也需要清淤之后才能够排放。 对， 其实以往我们采取的很多都是土方法， 嗯， 哎，怎么这么快的这十年就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个 投入大了， 投入大。就在这个十年里面，我参与的上海市的，就在白龙岗污水处理厂参与的上海市重大工程就有六项，而且有 十年里 六项 市级的 重大工程，对，所以说我们国家真的是投入了非常大的这个财力来支撑我们这个城市的。 所以我能这么说吗？今天认识了你，我们要重新定义污水厂。污水厂其实是个科技含量 是 很高的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 对对对，是的。没错，嗯， 所以你看整个在污水处理的过程当中，那么它未来需要的人才队伍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 是是是，你比如说我现在从事的这个污泥处理的这个工作来说，污泥处理它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工种，牵涉到的一些比如说是环境工程热力学、机电一体化等等的一些专业。如果说人在市场上你去找的话，其实很难去完全找到符合的，所以说人才培养的这个责任其实也是落在我们企业，落在我，像我这边我有自己的工作室，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人员的这样一个培训， 在实践当中培养人才。 对，在实践中培养，对对对。 解决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一个出发点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啊，三位的工作其实恰恰的从生态文明、民生福祉、卫生健康三个角度，其实都能够体会到我们这非凡十年的伟大变革。但是我们在提伟大十年变革这一个章节的后半部分，其实是讲到了未来面临的问题、困难和挑战。这次呢，我也在跟我们上海市委党校的教授制作我们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讲，王功龙教授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全党去思考的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题，我们有着大党独有的清醒和坚定，我们怎么持续地保持这份清醒和坚定？这么大的一个政党，带领一个这么多民族的、差异这么大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要长期执政，那么就必须不断地有这种清醒认识，必须坚定自己的目标导向。那么怎么清醒呢？其实在伟大变革的后半部分就提到了未来我们八个重要的问题，怎么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啊？联系你们的工作实际，三位党代表一定更有这种清醒感和坚定感。我相信可能张书记是在这方面最有体验的。 嗯，因为我们说我们每一个社会人都要回归到社区， 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特别是在今年的这个疫情哦，特别是对我们基层同志的工作的一种绝对的考验。 嗯， 所以在未来事实上我们也在想，我们当然在十年当中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也做了一些探索，但是刚才秦畅老师就提了这个问题，未来我们到底怎么走。那么听了总书记的这个报告以后，事实上感触特别深的就是方向更加明确，然后步子更加坚定。因为我们回到社区以后，我们是要带着广大的党员和群众一定要跟着我们干，因为我们就是一面旗帜，然后我们举旗坚定，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的老百姓去做。所以在这个报告当中，它不光是纲领，它同时对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方向。比如讲我们要这个全过程的 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海也是首提地， 所以他把这个人民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他是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来这样来诠释，那也就是考验着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啊，如何进一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啊，如何在我们社区的各个方面体现我们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你觉得在基层的民主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或者说要强化的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在社区当中，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人，那每一个居民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各自的想法，如何去求同存异，就是统一大家的这个想法，这是首要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考虑通过什么样的载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的思想能够凝聚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康城有3.6万人，那我们怎么样进一步的要发挥3.6万人的作用，老中青小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作用，怎么去帮他们发挥好。总书记在报告的尾部又提到，青年强则国家强，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作为国家战略工作来做，比如说团的工作，对我们基层同志一样，因为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们发现在钢筋水泥的背后，事实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温度的传递传承，在报告当中也体现了人才。那么我们同样在社区治理当中，除了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讲要提升我们的工作能力，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社区当中去进一步挖掘啊，或者去巩固疫情当中留下的这部分中青年人才， 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这一直是个难题。 没错， 这次大上海保卫战其实给了我们机会， 是 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张书记未来可以通过康城来破局的。 是， 我还特别想了解，就是那一次你们整个康城的这种集体行动啊，你看你们其实就是用了一个党组织搭建大平台， 对， 让各种各样的能人志士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来协同，他们来合作，他们来制定方案，他们来组织志愿者，他们来复盘，他们最后发现问题，及时的改变。我一直在想啊，张书记啊，那可是各种各样的人啊， 对， 在跟他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你刚才讲了一个叫求同存异，其实不太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我。 这个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字，关键词叫信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要信任我们的社区的居民，大家都有带着我们的很多的好的意见建议来的，所以你要接纳，你要尊重，你要对他们的一种信任。所以因为在这一次的核酸检测当中，确实刚刚秦畅老师讲的，当时我们就2小时组织了600多人的志愿者，那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再找一些核心的非常专业的一些这个志愿者的代表，我们就用了4个小时，就把从一张白纸到这个方案的落地，最后他们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在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这些志愿者说，书记，这么重要的一场核酸检测，万一我们搞砸了怎么办？然后我就给了他们一句话，你们放心大胆的去做，需要支撑我来，出现问题我来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信任。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可能虽然当时很辛苦很累，但更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又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同时又建立了更进一步的一种信任，非常。 所以张书记，你看我们说党员是一面旗帜， 对， 党组织是我们的战斗 堡 垒，一个个具体的事，每一个人民群众都在看， 没错， 这个党员，这个党组织， 是 这个党员团队，他们做得怎么样？ 对， 其实接下来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党有多少信任。所以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真正的当那面旗，他是需要你去具体分解的。 对， 您刚才这段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基层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批评和反对声，有的人就会不舒服，你怎么老来找茬啊？刚才张书记告诉我们说尊重，甚至我还听到过一个社区干部讲啊，我们能不能不用反对这个词汇，他说我们不要有反对这个心态，我们用不同，他跟你只是不一样而已，你一用不同，你的心态就发生变化了，因为我们每一个党组织，我们每一个党员跟我们的群众他不是对立的，我们只是不同角度，不同视野，看到了不同的侧面而已，我觉得这点特别有启发。但张书记啊，这对我们的每一个基层的党的干部来说其实是有挑战的， 确实， 尤其是做基层工作，你不能说自己是个领导者，我一叫书记了， 我们就是一个服务者。我们说这个社区治理事实上就是一份考卷一样的，出卷人不是我们自己，老百姓就是出卷人，我们就是一个答卷人，能够考多少分不是你自己说我取得高分就可以，就完全由取决于老百姓。 杨主任在听这番话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羡慕啊，他们离人民群众那么近啊， 对对对， 你们做了好多的事情， 对， 连我都不知道， 是， 原来污水处理今天已经上升到了这个 高度上来了， 对对对， 好羡慕。你们未来怎么做？ 上海的人口也是非常多，其实我们的污水处理量，就是污水的量，其实每年都在逐步的这样的增长。 嗯， 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污水处理一直是满负荷，甚至于有时候会超负荷运行，所以说我们其实运行压力非常大。 嗯， 在我们未来五年，就是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上海还将新增污水处理规模约为280万立方米每天。 这是个什么概念啊？280万？ 就我举这样的例子啊，我们白龙岗污水处理厂是目前亚洲第一大污水处理厂。 嗯， 我们。日处理规模是280万立方米每天，也就是再造一个白龙岗污水处理厂。 哦、 我们白龙岗污水处理厂一年的污水处理量10亿立方。 10亿立方。 对，相当于我们一年处理了82个西湖的水量。 82个西湖的水量。 基本上4天到5天就是要处理一个西湖的水量。 对对对对，4天。 对对对。 左右。 是。 一个西湖的水量， 对， 就得去进行处理了。 是的，是的， 而且还得生态。 对对对，包括还有新增的污泥处理规模，约为364吨干机每天。 嗯， 那么这些工程项目的一个建成和投运，那么对于我们城市的水环境保护、改善人居环境，包括长江大保护等等，也是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这样的意义。那么在我们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能够以后发挥更重要的这样的作用。 嗯， 那么这个是从大的一个层面。从我个人这边来说呢，其实因为我们后面也会去参与到这些工程项目上去。那么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些工程项目能够接管运行好，尽快能够发挥它这样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做一些技改创新的一些工作 啊。 那包括我在去参加二十大的时候，其实我正好在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技改项目。 技改项目，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问这个 进展怎么样， 进展怎么样。 嗯， 因为我们用的一些设备其实也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设备。 嗯， 国外的设备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好，也有很多问题。 哦， 所以说这些年里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技改创新，其实也是解决了形形色色的洋设备的水土不服。而且他们以前提出来的一些技改的一个方案，其实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吃了好多亏啊。 对，没错， 买来了设备，维护保养费用， 对， 你前期根本没有想到。 对，像我们做的一个，比如说技改，就是我在去年做了一个焚烧炉的一个炉底排渣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原来是个开放式的一个接收装置，那么然后它会在排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那么会造成我们职工的一个职业伤害。 嗯， 其实当时他们的一个方案是要加很多设备，总的一个费用大概是300-400万人民币。 哦， 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个费用实在是太贵了，他们要加入很多设备，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研究，然后觉得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一个方法去解决，然后我就是利用它原有的那些设备，我们一样东西都没加，就只是加了一根管道，然后我当然要对整个一个工艺运行的一个状态，包括它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个结构，我要完全能够了解，在这个情况下要评估好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我就加了一根管道，然后在我们炉底排端那个装置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好以后相连接，就利用它原有的那些系统的里面的那些设备能够达到完全除尘，而且这些除尘的这些粉尘完全能够经过我们的烟气的一个全流程处理，也保证它粉尘不会外泄。 嗯， 也是对我们的职工来说，也是做好他们的这个人职工的职业防护的这样的工作。 这成本多少啊？ 10万块，6台炉子，10万块。 天哪，一大笔这样的一个投入就省下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一下子理解了杨代表，在这次我们的从第四章节开始，您看到没有？ 嗯， 这次的科教兴国， 对对对， 人才战略提到那么前面。太重要了，我们的科技创新，我们不断通过技术革新，您看您一个小小的改动，10万块钱就解决了别人卡你脖子还可以大挣一笔 对 外汇的这么一个可能。 我们的像我们一线的产业工人呢，可能技改并不能说是高大上，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技改创新是不分大小的。 是，杨代表，您先其实告诉我们特别好的，以前我们一说科技创新可能会想到基础研究啊， 对， 想到科学家呀， 对， 想到中科院的两院院士啊 对对 对, 对, 对， 想到我们在高校里的那些有着深厚理论基础的科研人员，其实不尽然。 对， 还有大量的在我们的传统行业当中的一线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些年其实不单单只是对怎么做好去在做研究，其实我们还在研究怎么做坏 啊， 怎么做坏 什么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污泥厌氧硝化，它是有这个要求，是要求是控制中温厌氧硝化，要求控制温度是35度正负1度。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工艺运行一个非常一个基础的一个这样一个条件。但其实我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发现，其实我们因为当时一个设备坏的，也是因为设备是进口的，它要备件过来时间很长，我们最长的时间停了大概要将近半年左右， 就等它的那个配件， 等它那个东西来。根据这个工艺运行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一旦时间一长，如果温度不能保证的话，因为设备坏了以后，它因为搅拌系统就坏掉了，那么就是说不能充分搅拌，那么温度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它会对一些比如说消化里面的一些甲烷菌对它的活性造成影响。按照我们的原来的这个理论的体系来说，这个肯定是要这个池子里面你要坏掉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恢复设备好以后，我们就在一周时间就恢复了，一周时间我就恢复它正常运行了。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在想的是什么事情，哎，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怎么做好，从来没想过怎么做坏。其实我是想要试的是什么、它的这个极限在哪里， 哪里 其实这个跟理论可能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对的对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有时候需要一定的逆向思维去考虑一些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后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成长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太好了。我觉得其实杨代表，未来我们要一起呼吁啊，要重视我们大量的一线的技改方案。 对对对。 大量一线的职工创新。 对对对。 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流程的零件的一个环节的创新，可能这个时候背后就能够实现我们一个腾飞。甚至啊，我特别期待着杨代表未来再过10年我采访你的时候，你说我们的设备的国产化率。 这个呢我要跟秦老师说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做、 哦、 我们现在很多备件已经国产化了，已经是有一些设备主关键设备我们现在也在研发。 太好了。 因为当时因为我们也是因为我们上海就是污泥的一个填埋的问题刻不容缓，所以说也是采用引进技术，也是 不得已。当时没条件没技术 没人才。对对对、 嗯、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这方面的研究了。 太好了，不用等10年原来。 对对对，是是是。 尽快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其实国外能做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做到，其实包括我 目前现在就可以了。 我不就是说从技术上面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他们就比如说我们在当时调试的过程中，他们外国的一些工程师他们没解决的问题其实我们也解决了，所以我也非常骄傲自豪，他们能行的 我 们也行。我 觉得要给，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每周六周日晚上8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党的20大日前胜利闭幕，回顾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上海如何在20大精神指引之下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踔厉奋发，团结奋斗，争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海上畅谈联合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初心讲堂，邀请3位党代表，闵行区新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平，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朱兰，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白龙岗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车间主任杨旭雷一起对话。 我们还要听听朱兰呢。 好的好的。 朱兰已经做得好优秀了，我觉得朱兰你怎么突破自我啊？ 其实在报告当中的话已经把健康放在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 其实我们新时代的十年也是我们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全力推进的十年。其实这里还想向大家汇报一个数据，在国家卫健委颁布的就是2018到2020年的就是全国的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指数评价中，我们上海又是连续三年位列第一，又是一个位列第一。但是就是未来该怎么做，其实的话总书记在报告当中也提到，就是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基层的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所以呢这里的话我们也是做了这样的思考。那么我想从简单的从三个方面吧，就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体会。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我们的有效签约、有效服务和有效管理来做优做实家庭生殖服务。其中呢，我们要抓住一个关键点，就是健康管理，就是如何。 哎，我正好插一句，我今天来的路上刚刚刷朋友圈，看到了有一个医生在他的是一个帖子，说我最近啊看病十个人里边8个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现在很多我们认为要到60岁以后才会高发的一些疾病，现在中青年身上也出现了。 是， 这可能也是未来要突破的一个问题。 是的，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的慢性病都是些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疾病， 跟生活方式相关。 对对， 吃得太好，动得太少，熬夜。 是是， 当然还有竞争压力的，我们不能躺平嘛。 对的，所以说我们的健康管理的对象不单单局限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患病的群体，我们还要把健康的人群、疾病前期的人群纳入到我们健康管理的范畴当中。包括刚刚杨代表有提到岗位上的一些创新，对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而言，我也非常有同感。那我们的创新工作肯定不是基础研究，不是分子啊，不是基因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做的更多的就是说如何能在为老百姓的服务当中创新很多的服务模式， 服务流程的创新其实也很关键。 服务模式的创新，包括健康管理模式的一个创新。其实在我看来，健康评估是健康管理的它的一个核心和基础工具。包括家庭的因素非常重要，因为刚刚我们张书记也讲到，每个人下班之后都要回到社区，同时要回到家。那么家呢，作为每个人长期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他家庭的他的很多的生活方式， 对 他的健康理念、就医的习惯，包括家庭的功能、家庭的资源、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支持，对每个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我们这两年我也在做这一个工作，就是说是能够把家庭的和个体的他的一个健康状况、危险因素和他的很多需求有机的结合起来，做一个非常全面的综合的 评估，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分类分层的健康管理服务。 我看这个人不光看这个人的病理的所有的表现， 对， 我要看他在那个家里边的整体情况， 是的， 然后再来了解这个人为什么是今天这样的反应。 是的，就是我们不单单看他的生物学的东西，我们还要看他的 社会关系、 社会的，对，心理的、家庭的等等。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要进一步去突破、去创新的方向。 那是空间大了。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还是未来呢进一步要做强我们的健康服务。我们上海这两年也在做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一个功能平台建设。那么其中推出了就是一个三大中心，其中第一个是康复中心，第二个呢就是护理中心，第三个是健康管理中心。那么我们也是从康复中心起步， 对， 因为感觉我们的很多的社区的居民不单单是老年人、中青年，他很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康复的一个需求、护理的需求。我们呢就是也是在不断的优化推进这方面的一个建设，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康复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和护理服务。 你说谁会没个，哪怕你是年轻人，你就能保证你不去医院吗？保证你没有一次可能需要护理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吗？重要。 对对对，包括除了肢体康复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呼吸的康复、心脏的康复、心理的康复、言语治疗等等。其实康复的理念非常的广，我想未来还继续要进一步推进。那么其实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还是要做优我们健康服务的一个内涵。包括其实我们上海的，因为也是老龄化的社会，总书记报告当中也提出，对吧，要针对老年人的很多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也做了许多的一个探索，包括我们的家庭病床服务在上海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医养结合，如何以这个社区、以家庭为它的一个主阵地，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社区的卫生服务的很多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我们社区 区的资源和养老院的资源和我们现在很多社区邻里会的资源相结合，能够给我们的老年人提供更好更优的服务。 朱医生啊，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了，就是这两年来我们随着我们深度老龄化，我们那个9073啊，可能未来这个格局要发生变化，90的那个家庭啊，它跟那个7的社区必须有更好的融合，如果不做很好的融合的话，你那个7和那个90是很难支撑我们今天的老年人的需要的。其实就是你今天讲到的康养，讲到的医护， 医养康养，对， 讲到的家庭和社区， 是 讲到的人和整个的社会资源的公共卫生服务的配置，这还真是一篇大文章。你真的可以再好好的做10年，那是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很大。 对，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全专的结合也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现在上海的构建的这个一家一家医疗组合签约也好，还有我们这两年做的很好的一个就是双签约服务也好，其实的话我们就强调了，就是在我们全科医生的背后要有2、3级医院专科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是你内部的一个系统的打通。 对对，也可以说是一连体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其中的话，我们说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共建共享，包括健康服务的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 未来我们设想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变成一个枢纽，它这个枢纽里我们所有的公共卫生的资源其实都能在这个枢纽里边配给你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辐射到2、3公里半径的所有的人。 是， 如果能上率先在上海做成，率先在我们朱兰医生带队的这个家庭医生团队里做成，真的是会让我们觉得好自豪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三位啊，你们三位党代表都代表了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但今天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而且我觉得这种信心呢就来自于我们在每一次的新挑战新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党代表每一个党组织都能实事求是的面对问题，又不断的通过自己的敢担当肯担当善做善成来把事情做成，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沿着我们党的每一次的报告所提出的纲领和目标在奋进和前进的。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党员都能在你的岗位上做出这样的表率。谢谢三位党代表，向三位致敬，也向三位学习了，也谢谢你们从北京回来之后在这么快的时间当中就在我们的初心讲堂里和我们在座的各位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和分享，谢谢三位。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海上畅谈，这是我们和中共四大纪念馆联合制作的初心讲堂，也特别感谢三位党代表，闵行区新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平，学会区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朱兰，和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白龙岗污水处理厂的车间主任杨旭雷。初心讲堂呢，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由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主办。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来到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的社区互动留言，也可以用我们的前方功能剪辑讲座当中对你最有启发的一段音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博采众长，开听有益，这里是海上畅谈，节目监制吴佳丽，编辑制作沈颖杰，我是秦畅，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争做人民城市建设标杆，文明杨浦，睦邻家园。 殷夫是中国早期无产阶级的杰出诗人和左联五烈士之一。1927年，他考取同济大学，在学校里结识了一批共产党员同学。此后，他积极参加校内外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险恶环境，殷夫在白色恐怖的同济园里写下了《白花》《独立窗头》《孤泪》等诗篇，展示了他对革命胜利前景的畅想和渴望战斗生活的深切心愿。中共杨浦区委党校教师丁晨， 在同济大学，殷夫一边刻苦地学习德文，一边积极地参加各类进步学生运动，并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纸、笔、诗都是他投身斗争的有力武器。